都把拥有很多朋友作为炫耀和骄傲的硬性条件，朋友一多，连呼吸都带着放肆劲儿。用心保养某一段关系呢，常常也会让你戴着面具，力不从心。倒不如闲置着，让时间去判断哪些有意是私有财产，哪些会随风而逝吧。 今夜微风轻送，把我心吹痛。多少尘封的往日情，吹回到我心中。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。你是那美如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有历尽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有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？是否还记得我？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夜微风轻轻送，吹散了我的梦。 春等不到

下错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。 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

今天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你怕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是你的空气，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你怕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，游来游去。 生活或者是爱情里呢，总会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看你写过所有的日记，读你写过所有的文章，看你从小到大所有的照片，甚至去别的地方寻找关于你的信息，试听着你喜欢的歌，走过你走过的路，看你喜欢看的书，品尝你总是说好吃的东西，只是想弥补上你的青春那迟到的月光。 给你我的生活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新鲜，有我陪伴，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一个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就在前。 是我心